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4章风头。袁子峰从不喜欢出风头，奈何风头总爱来找他，但他还是挺不喜欢别人提自己的英语成绩的，因为现在一提到英语成绩，他的思绪就忍不住往李琴书的身上跑。不知道李琴书现在在干什么，不知道李琴书有没有接到李雨锦的电话，不知道李琴书还会不会跟李雨锦和好，各种各样的疑问在脑子里串联起来，袁子峰越想越心烦，点了根烟往阳台的方向走。 唉，我去抽根烟。 谢廖东跟了上来。 哎，老大，你到底愁什么呢？ 李琴书跟李雨锦分了。 什么？ 谢廖东愣了一瞬，然后下意识道， 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你不就有机会了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袁子峰扭头盯他一眼。 你不对李琴书挺感兴趣的吗？哎，我估计啊，李雨锦是不想跟李琴书分的，你要是跟李琴书在一起了，是不是会把李雨锦给气死啊？ 这个想法谢廖东不是第一次提了，之前他提的时候，袁子峰还站在绝对反对的位置，可是眼下他突然就心中微微一动。袁子峰弹了弹几乎烧到指尖的烟灰，垂下眼角，有初秋的微风从耳畔拂过，带来些许凉意。谢廖东侧眼看着他，神色里闪过一抹若有所思。他见袁子峰没有出声反驳，顿了顿之后道，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，你也别当真啊。 袁子峰却突然往后靠了靠，视线往黑夜里挪去了，并无明显的焦点，像是在发神。片刻之后，他才突然开口道， 不过说真的，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看过李雨锦情绪失控的样子。 李琴书跟李雨锦提分手的那个晚上，他看到了李雨锦情绪不仅失控，还失控得很厉害。 如果李琴书真被我追上了，李雨锦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 袁子峰心中的恶劣因子开始作祟了，他忍不住在心里面琢磨着李雨锦的反应，琢磨着李琴书的反应，胸口燃起了一团火焰，那团火焰最初不过是星星之势，却越发的大了，被这初秋的风吹得几乎可以燎原了。袁子峰的眼神微暗，如同一只蛰伏已久的猛兽，静静地匍匐在这深夜之中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阳台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有个男生吼了几句， 袁哥，谢哥，再不来开黑，我们就团灭了。操， 老大，我去帮他们。 袁子峰将手里头的烟给吸了，黑暗之中唯一的光亮也彻底暗下去。他眯着眼望着谢廖东逐渐远去的身影，视线也一点一点地模糊下去。此后袁子峰再没接过李雨锦的电话，但他好几次回家都察觉到李雨锦来过。门口李雨锦的拖鞋换了位置，茶几上放着接过水的水杯，种种迹象都表明李雨锦来过不止一次，待了不止一会儿，只可惜他都没捉到李琴书。袁子峰见李雨锦这般模样，反而觉得挺开心的。李琴书团建只不过三天，三天之后他回家了，和出发前没什么区别， 仍然是一样的表情，甚至穿着同样款式的衬衫。袁子峰刚好碰上休息日，在客厅窝着看电影，看得昏昏欲睡的。门被推开，袁子峰一下惊醒了，他突然涌现出一种激动的感觉，抬头一看，李琴书将行李箱提进了屋里头，正在弯腰换鞋呢。袁子峰压下心头的激动，面上神色平静。回来了？ 嗯。没出什么大事吧？ 没有。袁子峰看着他的脑袋顶，上面有个形状很好看的发旋，玩得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那里的温泉温度合适，泡上一个小时啊，觉得浑身都舒服不少。等下次你放长假的时候啊，带你去放松放松。 好啊。哎，那个厉雨锦没联系过你啊？李琴说的动作有一瞬间的停滞，他将自己的鞋子放进鞋柜里，站直了身体才回答道： 我不知道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拉黑了，所以不知道他到底联系我没。 他就没用其他的号码联系你？ 我阻止了陌生人来电。 但其实袁子峰能够看得出来，对方平静之下的波澜壮阔。他心里有些不太爽，起身接过李琴书的行李箱。吃饭了没？ 没。你也没吃吧？我去煮碗面。要几个蛋？ 两个。袁子峰将他的箱子推进卧室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袁子峰第一次进李琴书和厉雨锦的卧室。之前他总觉得心里不太爽利，毕竟是人家小两口的私人空间，不太方便进。如今打着搬运箱子的旗号，非常自然而然地推开门走了进去。以前袁子峰也站在门口看过，里面的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干净整齐。可现在抬头一看，袁子峰微微愣住了。两个枕头换成了一个，被子整整齐齐叠着，却是略显单薄。这晾衣树上也是空空的，那里从前一直都挂着厉雨锦的领带和几套西装，如今什么都没了。厉雨锦整个人像是一夜之间被李琴书给清理出去了，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袁子峰这才发现，李琴书这个人说心软挺心软的，但是要说狠心，那也挺狠心的。毕竟十多年的感情，他下定决心要远离的时候，好像就一点情面都不留了。袁子峰自问，自己都不可能做到如此。 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出来吃面。 哦。袁子峰拔高嗓音应了声，将他的行李箱推过去靠墙放着，这才转身往餐厅去。餐桌上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，袁子峰的碗里除了有蔬菜、西红柿两个蛋，还有一些火腿肠。对比起李琴书的碗里，东西就少得多了，就是一点蔬菜加一点面。袁子峰觉得自己一口就能吃完，他用筷子搅和了一下。我去，你就吃这么点啊？李琴书点点头。肉也没有，蛋也没有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多穷呢，连点肉都买不起。袁子峰说着，将自己的碗往前推了推，要把其中的一个蛋匀给李琴书。李琴书象征性地堵住自己的碗口。 我最近肠胃不太好，吃不得这些东西。 袁子峰狐疑地看他一眼。真的？ 真的？骗你干什么？ 他用筷子搅了搅面，语气淡淡的。 再怎么难过，也不至于折腾自己的身体。我肠胃一直都不太好，所以要吃得比较简单清淡一些。 袁子峰这才把自己的碗给收回去。李琴书的态度让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甚至觉得李琴书就是哭他个三天三夜，也比现在强压着让人心里舒服得多。 但自己毕竟不是当事人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，恐怕只有李青书自己知道了。袁子峰将面吃完了，起身打算去洗碗，被李青书给拦住了，直接用学习堵住他的行动。 下一次你成绩如果还能提升，我还能答应你一件事。 真的？ 真的。这次答应你的，我不就做到了？ 袁子峰嘴皮子一动，险些冲动地把话说出口。 那如果我让你跟我在一起呢？ 所幸，袁子峰的脑袋里很快转过这弯来。他知道说这个不合适，更知道自己心里的恶劣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李琴书才承受了分手的打击，如果他还为此来利用对方的话，未免有些太恶劣了。 那个，我尽量。 李琴书笑眯眯地揉了揉他的头。 加油啊，小袁同学。哼，你的英语成绩，你爷爷知道了吗？他怎么说？ 不笑的小袁同学摇了摇头。 没跟他说。 怎么不说啊？ 他老人家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怕他被我这成绩给吓着，所以还是不说了。 话虽如此，袁子峰其实是怕老家伙那个人精看出来他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，到时候肯定又要刨根究底，令人头疼。倒不如不说，就一直让老家伙觉得他是个不学无术，成绩不到三位数的社会垃圾吧。 还是说一下吧，爷爷年龄大了，肯定更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出色的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虽然这么说目标大了点，但爷爷肯定是这么想的。他如果知道你现在的分数啊，应该也能挺开心的。当然，我只是建议一下。 啊，袁子峰应了一声，也没给别的回应。他转身往屋子里走。在床上坐了会儿之后，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拿出电话来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上的手机已经给老头子拨了个号码出去。袁老爷子接电话的速度还挺快，一接通就到。 喂，你又惹什么祸了？ 尼玛呀，这突然不想说话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